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夕阳的月光照着我们掌心，何时小铃铛改名哆啦 A 梦，紫红小莲呀唱着浪人情歌，红红青春敲呀敲变成 Manstar， 美丽花蝴蝶飞出青苹果的脸，飞向未来后尽头，爱有爱相随。不理解以后，今晚突然懂得，心爱会了那几首。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林长长长谢友》。不理解以后，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过我们歌后，常来一起拍手，盼望以后能拥抱。谁说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谁约定不会忘了你忘了我？无情的情书太傻，执迷不悔，全都恋爱症候群，爱心恋情。说好天空不要为我们掉眼泪，认错之后很坚强，未来不是梦。不理解以后，尽管出来走走，心又会了那几首。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长长长谢友》。不理解以后，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完一起白首，天荒地老也别走。不理解以后，尽管出来走走，心都会了那几首。KTV 里唱着当时我们那首《林长长林长谢友》。不理解以后，一路再来一首，谁会在乎谁出糗？唱破我们歌喉，唱完一起白首，天荒地老也别走。什么时光倒流，那年我们十九，梦在心里加满油。 么拥抱的初恋。哦，幸福，先要学会享受孤独，温暖的时候学会跳舞。 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我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Yeah. 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跟你到终点，生活与梦想总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失去伤痛，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 Thank you.

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你的品味之选。 已经成熟的过去，就算不经意相遇都能微笑回忆，就也坚定地相信，只是为何每一次风吹起，他总会看见我若有所思的表情，走在陌生人群里怀念起谁的身影，两只脚踩不到底，仿佛踏着空气，阳光包覆着身体，这次我不会逃避，又或许思念你不是软弱的沉迷，看着远方想到天空，想你的笑容，走在热闹的午后街道，品尝着寂寞，有着一点点的虚荣，也有一点点的暖和，交错在心中。当又想起了你的时候，因为丢弃的记忆被收获在口袋里，宿舍店的收音机放着你爱听的歌曲，看着保留的简讯，时间慢慢的安静，甜甜的阳光里我渐渐回到过去，看着远方的想法，天空像你的笑容，走在热闹的午后街道，品尝着寂寞，有着一点点的失落，一点点的难过，交错在心中。当又想起了你的时候，想着寂寞，有着一点点的失落，也有一点点的难过，交错在心中。当我想起了你的时候，当我想起了你的时候， 没有你要有什么意义， 驶的途中、哦、我有离开的勇气，却舍不得让爱情死去，我的心双在努力，没有你又有什么意义，我真的好想你，也真的对不起，每一秒都想你，我真的妒忌，我恨得好想你，若能够再次爱，我怎么都不会忘记，我还爱着你，在我日记歇斯底里都来不及，那些回忆都躲不过一天一天的折磨，我问自己为什么继续在你保留，经不起思念的痛，是固执还是执着，我怎么好想只为你而活， 伴着音乐，对着你的眼睛是一碗深邃的湖水，哦，忽明忽灭，掩藏不可思议的美，让我晕眩在悬崖边，谁知一睁眼就不见。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kiss me思念。 Waiting for you, I'm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come here to my dream, 牵着你不断旋转，一直到黑发变成了一些。 Waiting for you,Waiting for you, 直到永远。